小英雄。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我是江帆，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孩子的特长培训，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请到的呢，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世纪创意培训机构的，算是副校长了吗？侯校长， 算是。 好，欢迎侯校长。那侯校长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这个艺术方面的特长，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培养哈？ 哎， 现在有很多孩子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作为家长来说，哎呀，我不知道要给孩子选什么样的班，我不知道孩子对什么感兴趣。当家长去问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可能说，哎，我对古筝感兴趣。哎，你真给他报名了之后呢，学了两天死活不学了。 对对 对，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 这个现在是这样，好多家长也迷茫，然后孩子他定性也不强。说你问他说想学什么艺术课程啊，暂时可能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孩子嘛，是吧， 对， 玩是天性。 啊， 从他的意识角度看，他没有说我学一个什么东西， 嗯， 那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应该说让孩子每一项艺术课程都让他接触一下，然后学学看。 嗯， 哎，最终说到底，孩子在哪方面更有艺术天赋， 嗯， 更感兴趣， 嗯， 哎，咱们再着重的在这个方面去培养他。 嗯嗯嗯，怎么样让孩子各方面都去接触呢？ 是这样，这个因为现 在每一节课都跟着上一上， 对对对对， 是吗？ 对，因为现在您看啊，就是这个艺术课程啊特别丰富， 嗯 啊，说远到这个西洋乐器，近到咱们民族乐器， 嗯， 哎，说大小的乐器也好，画画也好，舞蹈也好，各式各样的， 嗯、 啊，咱们可以呢让孩子选出一些他先比较感兴趣的， 嗯， 然后 选个三四样， 对，让孩子跟着呢、 嗯、 一块上一些课， 嗯， 哎。看，咱们看看在课堂上他的表现， 嗯 啊、是不是感兴趣，是不是能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嗯， 能不能跟着学下来，看看每节课的表现， 嗯、 最终还得征求孩子意见，就是、 嗯、 最喜欢学什么，然后咱们在这个角度去给孩子报课。 嗯嗯嗯，所以我来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家长不明白孩子。 嗯， 可能对哪些感兴趣，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孩子做这个特长班的选择，比较迷茫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哈，先征求孩子的意见，给孩子，比如说您想让孩子学钢琴吧， 嗯， 然后那可能爱人呢就想让孩子学这个古筝，如果说小女孩的话是吧，那我们先列出几个这么三到四个选项，让孩子自己去、 嗯、 哎不对，是列出更多的选项，让孩子先去选三到四个， 对对对 对，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孩子对哪些感兴趣，他选了三到四个之后，我们家长根据孩子的选择，然后我们再去试课， 对对对对， 嗯，然后一般而言孩子试几节课比较合适呢？比如说、 嗯、 因为现在所有的培训机构肯定都是有一节试听课的， 对 对 对，对 不对？他一节试听课能够试出来吗？ 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为什么这些培训机构咱们都是控制在最好是一节试听课，因为它有成本的。 嗯， 但是呢，做咱们就是说从孩子学东西这个角度上来说， 嗯， 建议是试课是两节课。 嗯， 啊，一节课呢是让孩子能认识咱们这艺术课，说咱们这个课程是什么课， 嗯， 学什么， 嗯， 哎，第二节课呢。再让他带着他跟着一块儿学下来。 嗯，因为第一节课的时候，可能孩子还处在一个新鲜感过程当中， 嗯、对对对， 他的心还没有投入到课堂里面。 是的，是的，嗯。 所以第二节课的时候，其实是孩子真正的接触了他， 对对对，对，真正的接触这个艺术课，真正的表现他是否感兴趣， 嗯、 是否在这方面有天赋。 嗯，学了两节之后，基本上可能孩子感兴趣的他。也就会主动的表达出来，我想学这个。 对, 对, 对， 不感兴趣，他可能也会直接毅然决然的跟爸爸妈妈说，我不要学这个。 对， 嗯， 其实就是有一些时候啊，就是每个孩子都不同， 嗯， 他可能表现出了这个想学与不想学，他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嗯、 有的孩子就很直白，我要学跳舞。 嗯， 有些孩子呢，可能他想学，但是呢又。可能又不好 意思表达，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可能就拽着家长就在那儿看， 嗯、 他不愿意走，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不愿意学的，可能就是家长问你学吗？学也行，不学也行，实际上这种就是他不感兴趣， 啊， 咱们就是说也要解读一下孩子他的那个语言， 嗯嗯嗯 嗯， 所以也是哈、啊，提醒各位家长， 嗯、 今天这侯、 嗯、 侯老师课堂开课了， 是是是， 向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如何和孩子进行，怎么样去选择特长班这样的一方面的交流哈， 对对， 哎，那问一下侯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最好的是学。两节试听课， 对 啊，那世纪创意是几节试听课呢？ 是这样，那个我们原则上呢，就是只要您只要是孩子说、 嗯、 对这个感兴趣， 嗯 啊、我们一般都支持是两节试听课， 可以的哈， 可以的，可以的。 我刚还准备说，即使您告诉我不可以，今天我也不算事儿。节目来了，你就必须得大方点啊！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所有的听众去了，必须得给我们试上两节。 对对对对。 好了，那这样我们先来说一下学校的地址和电话，好不好？ 好。 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国大写字楼。 对。 哎，那国大写字楼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在咱们良乡西路南大街。 嗯，良乡西路南大街。 特别好找，就是西门往南、 嗯、 第二个红绿灯。 嗯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6:24，欢迎回到有机生活，我是江帆。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和大家来聊一聊孩子的艺术培训方面的话题，也是跟教育相关了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也算是专家了吧，侯哥，哎，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北京世纪创意艺术培训基地的侯校长，再次的欢迎。侯校长在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合作过一次了。 对， 聊到孩子的这个艺术培训这方面，聊得特别的酣畅哈。那一 天，对，那天聊得挺开心。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的就是上一次节目当中，您和我们提到了一个例子， 对， 就是说有一个孩子特别喜欢学唢呐， 对， 哎，现在还有唢呐班，哎，真的好神奇，好像没怎么见过，说有孩子学唢呐，这个有艺术培训基地来教唢呐的，感觉好像即使说哪个孩子或者哪个家庭对唢呐特别感兴趣，应该也算是那种艺术世家。 对， 比如说父母就是搞这个文艺的，或者说什么京剧啊之类的，才会让孩子去学唢呐。 这个是这样，唢呐呢是咱们传统的民族乐器，但是它属于就是比较小众，不太容易被这个咱们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在就是咱们就是农村吧，普遍都认为这个白事儿，做白事儿的时候那个吹鼓手 不太吉利， 对，不太吉利。 哪有啊，我觉得唢呐是一件很吉利的事儿，你看哈， 是 这个中国的传统民乐百鸟朝凤， 对， 是吧，等等的，这都是唢呐这个演奏出来的呀。唢呐声音一响，就是感觉像是 国粹的那种精华，民乐里面的精华。 对对对， 嗯， 实际 民乐不能离不开唢呐的。如果说一个民乐队离开了唢呐，我觉得就失去了灵魂。 对，少了、少了一些这个精髓。 对，是。哎，那那个吹唢呐的孩子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呢？ 吹笛子去了， 放弃了吗？啊，吹笛 子 去了。 对对对对对。 好吧，那今天您和我，因为我们上一次节目可能有很多听众还没有说到哈，把这个小故事再和我们重复一下吧。 是这样， 特别好玩。 对对，这个咱们做了一个民乐团，做了一个民乐团呢，然后当时咱们的这个唢呐老师就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苗子，就觉得他 就是郑苗红， 对，吹这个唢呐呀特别有天赋、 嗯， 然后就说，哎，正好咱们民乐团嘛， 嗯， 哎，有一把唢呐，效果会很好， 嗯， 就让这个孩子呢来就是吹这个唢呐， 嗯， 这孩子也喜欢， 嗯， 我们老师还送了他一把唢呐， 嗯， 哎，就每节课都学，最后呢，演出效果特别好，可是就没想到我们演出那天他奶奶。孩子他奶奶， 嗯， 在台下看到了， 嗯， 说自己大孙在那吹唢呐， 嗯， 他就是受这种咱们农村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觉得这个唢呐呢是这种就是白事儿那种吹鼓手， 嗯嗯， 回去就死活就不让他。 哎，孩子的父母同意吗？ 孩子的父母是这样，孩子的父亲还是比较支持的， 嗯， 但是母亲呢，就是和奶奶是保持一致的，就是不愿意让孩子学这个唢呐。 嗯 嗯， 最终含泪放弃了， 对对对， 吹笛子去了。 对对对，我们呢也做了好多工作，就是去他们家呀，跟去 家访， 对，家访聊天、啊，就觉得，咱们传统的优秀的民族乐器嘛，是吧？咱不能以这个有色的眼睛去看它，对吧？ 真的，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好苗子，真的好不容易的，而且难得的是你碰到的这个好苗子，完了。本身他又特别的喜欢， 对对对， 嗯，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道路上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极有可能是有很大作为的。我们的这个很多传统的一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也都是能够有所传承的， 对对对、 嗯、但是哎，还是比较遗憾哈、啊、 是、 啊、希望这个根正苗红的好苗子能够、在今后笛子的道路上做出一番贡献吧。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各位家长哈、我们在给孩子发展一些艺术特长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折断了他的翅膀。 是的。 很多孩子就是他天生就是能够飞得很高，他是有翅膀的，而同时他也很喜欢，他的心也在天空上。 对 对, 对。 但是你硬不让他去飞，你硬让他到海里游，你告诉他你的这个世界不是天空、你的世界是大海。 是的。 那一个小鸟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小鱼，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你海里的鱼，他本来他的世界就是大海，你也不可能硬给他塞到天空里面。哎，所以 说的很对。 对。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那句话吧，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对这个感兴趣，在这方面又有天赋，那他在这个路上就会事半功倍。 是的。我就想到了我上学的时候很多事情一样。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属于三分钟的热度，看着什么都想学，但是最终坚持下来的两样就是古筝和画画。但是最终坚持下来的这两个也是我到现在特别喜欢的。包括前两天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还跟侯校长借过一把古筝要去显摆两下哈。 对，我还没来得及问你，那次比赛这个成绩一定很好吧？ 特别出色。对，就我都不需要弹，我往那一坐就已经亮，就已经亮了 气场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开个玩笑哈。当然了，其实我们站在大人的角度上，因为现在很多可能我觉得80后这个85后90初的这一批家长，90初已经大家长了吗？有哈、 有的 还好。如果说是你像75后80前， 对这些 确实咱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去学这学那呀。 咱们都别说80前了吧，你看我是80后。 啊，您80后呢？ 对 啊， 我 当 70后。我 先老开玩笑啊，您说。 就是我小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条件。 哎， 小的时候特别想学什么呀？没学成。 我小的时候就包括现在也一样，就是比较喜欢二胡。 那您现在有条件了呀？这个自己开的学校，你说这老师，您拉着老师下课之后十分钟教您练练呗？ 是这样，这个年岁大了。就是啊，也其实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大。 你看你这说话都自相矛盾，就是现在已经提不起小时候的那种兴趣了。 对，而且就是现在被生活呀，被工作呀，就是 没有精力。 对，拖得你没有精力。 嗯、 有些时候呢，这个学东西啊，需要很专注啊。 嗯。 啊，你不能说我在学东西的时候还要想着我的工作， 嗯、 想着我的业绩， 嗯， 对吧？这样你是学不好的。 嗯嗯嗯。 所以说，在孩子就是这个。童年吧，无忧无虑的时候、 嗯、 他学什么东西、 嗯、 一定会就是能打好一个基础， 嗯， 将来会学得很好。 好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您已经为人父为人母、 嗯、 那您家的孩子其实孩子三四岁就可以开始培养兴趣特长了哈、 嗯、是这样，我建议孩子在三岁半左右学、 嗯、 就是学一些这个画画方面， 嗯嗯嗯，好，所以说如果您孩子基本上满三岁了、 嗯、 三岁半左右都可以考虑开始培养他的特长了哈。那感兴趣的听友呢都可以今天直接拨打世纪创意艺术培训学校的电话、 嗯、 您打进电话去，侯校长在这里说了哈，只要是咱们听众打进电话去的、 嗯、 每一门每一个科目免费送两节试听课，两节哈， 嗯， 最多可以上不封顶，我替他说了。是吧？ 好吧， 这个，那你说你比如说咱们总共开了十样课吧，那我十样我都想学。 嗯、可以可以，没问题。 我就都去试试。嗯、 可以。 行吧，因为我跟侯校长也比较熟，今天替他做主了，上不封顶。您想学几科都行，一科两节你全部免费送、 嗯。好的好的。嗯。 好了，那电话号码呢就是89358630，89358630，您可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我们来进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2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真心价就是超多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青春期限是永远。 一个微笑加九十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手伸进糖果盒找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北京时间的16:37，感谢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在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孩子的艺术特长培训这一方面，应该作为家长哈，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选择。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世纪创意艺术培训学校的侯校长， 大家好， 侯哥，那个侯哥八戒呢？ 在我旁边坐着。 什么？怎么可以这样？我刚反应过来。好了，我们还是来这个聊正事儿哈，聊这个孩子的艺术特长这一方面。刚才的节目当中，侯校长和我们分享了说，作为家长一定要去支持孩子， 对 对, 对， 要去理解孩子、 嗯、 帮助孩子去，当然了也要引导孩子，对不 对, 对, 对, 对， 去选一个真正适合他的特长、 嗯、 那其实呢，如果说哈，咱们这些都已经达到了，那还、 嗯、 家长也非常的理解，非常支持，那孩子呢也是很正确的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并且能够为之坚持下去的特长、 嗯、 那之后的后续工作应该怎么去做呢、 嗯、 你看比如说我身边就活生生的例子，我有朋友、 嗯、 他感觉好像让孩子学什么东西就是为了考级。 嗯，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说呢，也可以说很普遍， 嗯， 很普遍，这个家长们都就是说都会问说你这个考级对、 嗯、 考级啊， 什么时候考， 什么时候考啊、 嗯、 考哪里的级啊， 嗯， 这个 多久能够考一级，多久能够跳一级， 对、 嗯、 这个呢怎么说呢，其实咱们要从根本上来说啊，孩子是学东西， 嗯， 不是为了考级， 嗯， 考级只能是从说侧面证明了孩子学到了什么程度， 嗯 啊，不能以那个考级来衡量孩子的这个标准， 嗯嗯 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又免不了要用到孩子这个艺术课的这个考级证书， 嗯 啊，您比如说像现在就是小升初啊， 嗯 啊，然后这个上大学呀，或者是初中上高中啊， 嗯、 就是择校这块儿，因为现在就是咱们教委有这个你这个上课画片这个， 嗯 啊，你不能选择这个相对来说更好一些的学校， 嗯 啊，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艺术特长呢，可以根据咱们的艺术特长 能做加分， 对， 嗯， 去报考一些不在咱们画片范围之内的学校， 嗯嗯嗯 啊，这样对孩子可能受教育综合考虑来说会更好一些， 嗯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孩子学一些东西呀，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 需要这个家长们引导啊、 嗯、 然后鼓励。还有一些方面是什么呢？是就是说因为学东西总归会在某一个时间会有一个瓶颈期， 嗯 啊，这个时候可能他会感觉到很枯燥或者很烦躁、嗯、这个时候是很容易产生放弃心理的。 哎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嗯，侯校长能不能给我们所有家长朋友支一个招哈、 嗯啊、 我刚才说到我小的时候学古筝， 嗯嗯 那应该是九几年两千年之前的事情哈、 嗯、 也是碰到了这个瓶颈期、 嗯、 就是感觉学够了、嗯、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学了大约一两年、 嗯、 两年多了、 嗯、 后来可能碰哎就是很烦就是不想学了、 嗯、 当时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嗯、 劈头盖脸的、啊那么多钱啊，给你交上学费你不去，钱都是从海上飘过来的吗？ 对，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的，就是 对对对， 我觉得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很大的阴影。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感觉好贵的，那个时候100块钱觉得啊、好多钱。 对对对， 我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 嗯、 我每个周要到老师家里去上小课， 对， 一节课一个小时的时间是40块钱， 嗯， 一个月160块钱，但是在九几年那个时候真的是天价了。 对、 嗯、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家里阿姨我听您这么一说、 嗯、 肯定是也很开通的人、 嗯、 而且是 不，我妈不开通我妈就只是一味的去批评我，劈头盖脸。 不许说阿姨坏话啊这个、 嗯、 因为什么呢，在九几年的时候啊、 嗯、 当时咱们这个艺术课呀、 嗯、 还不能够被这个咱们广大的这家长们接受。 对， 那会儿说能有这个远见能够说让孩子去学某一项艺术特长的， 对， 我觉得是真的是比较开通，而且 对，这是真事儿、 嗯、很有远见、嗯、 对，我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送我去学画画不是说以后要给我培养成一个画家或者什么的、 嗯、 只是说当我在日常的以后的生活当中、 嗯、 比如说可能我需要画一个什么东西、 嗯、 或者需要等等的时候，就是起码我画个什么像什么， 对， 我会，我不掉价。 这个怎么说呢，实际上我觉得啊、 嗯、 可能阿姨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画画只要不是临摹啊，不是说素描那种、 嗯嗯、 说我对这个东西画的那些， 嗯， 画画是你本身你的思想的一种体现。 嗯 啊，可能你会比如说你工作累了，或者是 对天马行空的去画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嗯、 或者你压力大了，你可能说画一幅画， 嗯， 来宣泄一下自己这种 对 这种情绪。 对，我到现在我特别喜欢会画画的人、 啊、 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开了一个艺术馆、 嗯、 就是他每天自己会随手的画一些东西，我觉得好羡慕、 嗯、 特别仰慕他，觉得好有才啊。然后呢我自己我只能说是照着临摹、 嗯、 我还没到那个没到那个水平。 那这个江帆老师这个谦虚了。 啊，那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哈，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孩子产生瓶颈期烦了累了的时候、 嗯、 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正确去引导他呢？ 嗯，我觉得吧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嗯 啊，家长呢要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孩子，就是、 嗯、 遭遇这个瓶颈期， 嗯， 然后呢多给孩子一些鼓励， 嗯， 然后能够带着孩子坚持学， 嗯 啊， 家长陪着孩子一起。 对、 嗯、 为什么我说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学呢？ 嗯， 在某一段时间家长分为几类， 嗯， 甚至于有一些家长他很粗心的，他就是发现不了孩子说遇到瓶颈期了，说孩子出问题了，不会、 嗯、 他会说啊，你耍什么小性啊？为什么就不学了？今天怎么没练琴啊？他会是这种反应。 嗯 啊，当然这种是不可取的。 嗯 啊，咱们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孩子情绪上那种变化。 嗯 啊，问问说，宝贝儿，你为什么呀？为什么不练琴了？ 嗯、 怎么回事、 嗯？ 咱们了解到说孩子遇到这个瓶颈期， 没别的，其实就是学烦了， 对， 就是瓶颈了。 多给孩子一些鼓励。 嗯， 然后呢，咱们可以说带着孩子一起学，然后调整好这个练习的时间， 嗯，劳逸结合一下， 对对对对对， 不要还是去、嗯、就像我妈当初去逼我一样，就必须不教你必须得练琴。千万不要，因为这样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抗逆的心理。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哈，当然啦，广告该打还是得打的。 对对对， 我们来聊聊世纪创意的这个广告的事儿哈。就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是为咱们暑期班去做一个招生 这个那暑期班我们是我看到了哈，侯校长拿过来的资料说美术、书法、舞蹈三样，暑期班全部68折， 是 一期课是10节课哈，10个课时的价钱总价408。 对， 相当于才40块钱一节课，非常的划算。那第一期的开课时间呢是在7月3号到7月14号，一共10天的时间。那同时呢，如果您孩子对古筝感兴趣的话哈，报满1年的课时的话送古筝，哎，就报一个古筝的全年班送一架古筝哈。 是的， 那我不报班，你送我一架行吗？ 好的，好的。 开玩笑，开玩笑，那肯定不能要哈。同时呢，我们今天只要您是959的听众，打进电话去呢。甭管您选多少个课啊，书法呀、美术呀、画画啊，什么这个古筝啊、钢琴啊、葫芦丝啊，您全选了都没关系哈。今天我做主了，每一个课您都可以免费的试2节。 对的。 好啦，那电话呢就是89358630，89358630，您可以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23号公布了住房公积金缴存服务8项新措施，其中持有北京市居住证的在职职工依法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与北京户籍在职职工同等享有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权益。离岗创业的科研人员与原单位保留人事关系的，支持创新型小微企业创业发展，经职工同意，企业可以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积金等措施。北京日报消息，24号经过前期意向登记、资格审查、公开摇号等准备工作，海淀区唐家岭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927套租赁住房正式面向海淀区保障房家庭开展现场选房、签约入住的工作。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披露，该项目为本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的第一批试点项目，未来还将有大批同类房源供应。从首批房源的租赁规则来看，租期长达10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蔚蓝的海，把夏天留了下来，九月的天空像白日梦一样无忧、哦、空气流动温柔，轻抚我的脸孔，就让烈日蒸发落雨沉重，有一种被释放的快活，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哒哒哒哒，北京时间16:5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那今天有机生活哈，我们节目马上和您说再见了，但在说再见之前呢，还是要问侯校长一个问题哈。 啊、 很多孩子，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瓶颈期，那其实。除了瓶颈期以外呢，我知道我当时学古筝的时候就是特别急功近利着急、 嗯、 因为毕竟得从基本功开始嘛、 对对对 啊、我看到其他这个高级班的小朋友们弹的都、 嗯、 那个曲子可溜可溜了，我弹不出来，我还在那一个音一个音蹦音呢、啊、 是的是的， 我就好着急呀、啊、那很多家长也会问说孩子哎，他要学多长时间能够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嗯， 是这样，这个咱们学任何艺术课程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嗯， 啊，都需要说一点一滴的，哎，把这个基础打好， 嗯， 然后呢，再往高层，更高层次的去学习， 嗯， 啊，基本上呢，咱们 地基一定得打好， 对， 嗯， 啊，咱们这个机构呢是，嗯，注重的是基础，然后您像。 嗯， 如果说零基础的孩子们到咱们这儿来，咱们是先学基础，然后基本上一个学期左右、 嗯、 你就能看到孩子的不同。 嗯， 你比如说美术班的他可以画出一个能表达他心境意境的这么一个、 嗯、 图画。 嗯， 舞蹈班的呢可以就是说跳一段就是 比较像模像样的了， 对， 嗯 啊，然后声乐、器乐，那咱就更不用说了， 曲子呀什么的也都能吹了， 对。 嗯、 但是呢，孩子们呢就是年轻，岁数小，他学得快， 嗯、 但是 忘得也快， 一定 不要忘记把基础给打好了。 嗯，好的，那感谢侯校长哈。咱们世纪创意有演出吗？很多家长比较关心。 是这样，这个咱们呢，和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剧组，都有 剧组还有呢。 对，剧组也有，是咱们也是四月底五月初。 孩子去剧组干嘛呀？ 拍一些小短片啊，微电影啊。 啊，也是说需要有这种， 对， 比如说有需要吹奏乐器的场景。 对对对 对, 对。 啊、 嗯， 或者说有需要画画场景的，咱们孩子去充当个小演员。 这个是一方面。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您比如说他需要一个小配角啊，或者怎么样呢，也可以从咱们这些现有的这个学生里面挑选。 从小演戏 啊，这挺好。 是的，是的，这也是咱们新谈的一个项目。 嗯 啊，然后呢，咱们还有定期的汇报演出。 嗯， 有一些基本上咱们每一年或者每一个学期吧， 嗯， 都会有一次咱们出去给孩子们展示的机会。 嗯 啊，孩子们呢，只要是用心学，努力学，咱们也一定要让他有一个展示的空间， 嗯， 提升他的自信心， 嗯， 哎，然后呢，给他学下去的动力， 嗯 啊，让他能在艺术这条路上呢，越走越远， 嗯，哎，我觉得这个好重要的， 是的，是的。 你像我小的时候学古筝，哎，我又说我小的时候， 是是是， 我第一次参加演出，很小的一个演出， 嗯， 就是在小区搭了一个非常小的舞台， 嗯，当时特别紧张吧？ 紧张， 嗯， 然后。就是真的，就是整个人都是抖的， 抖的， 真的整。我那个时候应该是上，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嗯， 真的整个人都是抖的。然后穿着这个， 嗯， 老师统一发的那个服装衣服， 啊， 不脱， 哦， 不脱，化的妆回家不洗。 是的，是的， 就是心里面可字儿了， 就是。对， 嗯，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咱们带孩子出去演出呢，首先呢，就是增加的。他出去演的机会多了， 嗯， 再演就不会抖了。 对， 啊， 是， 再有一个呢，就是，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演出了， 嗯， 就极大的激发了他的自信心和兴趣。 对对 对, 对， 他演完第一次，他还想再演第二次。 对， 他演完这个简单一点的曲目，他还想演再难的曲目。 是的，是的， 嗯，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好了，那有机生活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再来公布一下有机生活这个。世纪创意培训机构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哈，首先第一点，暑假班书法、美术、舞蹈，一期十节课，优惠价408块钱，相当于一节课刚40块钱哈。第一期的时间呢是在7月3号到7月14号，您感兴趣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电话是89358630，89358630。那第二项优惠政策呢，就是如果您孩子想学古筝的话，报满一年的古筝课程，那直接送古筝一架啊，哦，现在古筝最便宜的也是1000多块钱哈。 对对对。 第三个呢，就是今天我说了哈，我们所有九五九的听众打进电话去的，哎，世纪创意有，总共有多少样课程啊，侯老师？ 咱们世纪创意目前开设的大概是5大项。然后这里边涵盖了23、24小项吧，差不多。 好，反正就是这23、24小项， 是的， 全部一项两节课试听，只要您愿意去。 是的， 好了，这也是我替侯老师，那不行，要不然一会儿我是不是得请侯校长吃饭了？啊，这也是我今天现场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甭管孩子对哪个感兴趣，只要是世纪创意有的，您都可以去试两节哈，每一样都可以试两节。好了，那电话号码呢，就是89358630。现在电话正在全面的接通当中，如果您没打通的话，等一等哈，有点耐心，稍后再打，因为这个电话我现在确实打不进去，您稍后一下哈，记好。